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用那种眼神宣告我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人，我是你一号伤心人，替你开一个门，泪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一号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变得有点闷，你说让你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用那种眼神宣告我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人，我是你一号伤心人，替你开一个门，泪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替你开一个门，泪往心里吞。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第一个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 你知道吗？人类是唯一面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的时候脸会变红的灵长类的动物。原因呢非常简单，尴尬害羞等情绪呢导致接近脸颊、颈部和胸部皮肤表层的血管张开了，允许更多的血流通过，于是脸就红了。你在说谎的时候会脸红吗？下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妈妈妈妈。 妈妈别再念我，是我温柔的像山歌，不是谁的错，只不过我有我的世界，一个对谁都开心的世界。妈妈妈妈下午电视座，不应该是我填满你全部的生活，你不会失去我，再让我用力你不说。的时候是大晴天，挤在人群中我才看见自信的笑容，心能不被打动。沮丧的时候是下雨天，能为你渺小的感觉，你却想走。 可是你也帮不了我。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Your face, face, face. 这也是六十八今天，突然就亲吻了我的脸，心跳的胸口，幸福只属于我。失恋的时候是下雨天，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心碎的感受，我觉得你也救不了我。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it gets to your face? Your face, face, face. 妈妈别再念我，你爱的人是我，让我像闪躲，不是谁的错，只不过我有我的世界，一个对谁都太新的世界。妈妈焦点是定未来，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你最可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感受我的不在。 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一场变成一赌注。让只能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爱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别人无处，来时的路 现在是17:14。

听歌同时呢，我想八卦一下，你初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根据日本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不论男女，想的最多的事情呢就是，啊，这就是初吻的感觉。100%呢，被访问者都表示自己想到了这个问题。那对于男性来讲，接下来关心的就是我的口气清新吗？而女性第二关注的问题却是我怎么呼吸啊？你在初吻的时候想什么呢？下一首歌来自王菲，叫做《乘客》。 现在是1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圣呼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监管动态，行宫东大街食药监所开展城乡结合部

珠海市爽爽浪有限公司委托方珠海山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史努比防晒露，广州市高姿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令妆美白防晒露，广州静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信美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水嫩亮彩防晒特惠套，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清丽防晒净白乳，广州市君爱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君爱防晒霜，广州宝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汇川盈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海洋玉露优白防晒乳，广州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孕肌防保湿防晒露，上海欧文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蜜玛美白防晒露，广州市游喜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丽颜世家防晒霜水嫩活力和露兰基娜防晒露，锦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伊莎梅尔清透润白防晒精华乳，广东完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春季美白防晒乳，其中广州市凡寇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紫云飞防晒乳，普宁市嘉宝日用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石榴精华爱娜美白防晒霜，广州市爱雪化妆品厂有限公司生产的倩雪先知芦荟水样透白防晒露，广州宝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汇川盈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海洋玉露优白防晒乳，广州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孕肌防保湿防晒露，上海欧文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蜜玛美白防晒露，广州市游喜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露兰基娜防晒露，广东完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春季美白防晒乳为涉嫌假冒产品。以上内容由三和市食药监局提供，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沛时间。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和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中心0316-3725-888。 邂逅一个姑娘，怦然心动；偶遇一个机会，停步心轮。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美，品味1033，下一首歌更动听。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恒圣空最美的声音。 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达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是表明 你，你是我的主意。 有你眼里 变成你的脸，是多 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把爱不放开。我爱你，你是我的罗密欧，愿意变成你的祝英台，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美丽的爱情祝福着。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彭佳慧，叫做《大龄女子》。这首歌呢，是一张把音乐的故事性与画面性为传达重点的专辑，是献给那些曾经等待真爱的岁月，也献给现在正在等待真爱的男女们。整张专辑微酸微伤感，微微笑微清爽。一起来听彭佳慧带来《大龄女子》。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一起来听歌。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悟，不由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被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

道为什么医生和护士总是在病人的屁股上打针呢？其实啊，打屁股针是肌肉注射的一种，臀部肌肉厚实，在这里打针不容易伤到骨头或者扎到深处的血管。此外呢，臀部的肌肉组织松弛，血管丰富，药物能够很快的被吸收掉哟。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哦，你想取悦谁呢？哦哦哦哦，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哦，坠入恶欲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伸出血海，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离开你的手，敢不敢趁你犯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迷途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世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Oh, 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 Living it's a little Oh, 眼泪没有草原，忘了你是吗？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彻底离开你的手？敢不敢让你犯坠落？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

玩翻唱，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的曲风非常的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舞台魅力十足，所以呢叫他音乐顽童。他的创作能力以及对不同风格歌曲的把握能力，在华人歌手当中非常的出色。一起来听这首《一个心跳的距离》，来自庾澄庆。 每次的相遇没有言语，对你的好感也不曾提起，从不可以表现你的不同，给我的感受却是那么深，我的思绪全都被你占据，只有最后的空隙，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却又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我却又担心等待会不会让你愿意。我喜欢如此自由，不受拘束，只有为你我愿意停留，不是不想追究希望的理由，却没有把握是否已是时候，我的思绪全都被你占据，只有最后的空隙，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我却又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只有担心等待会不会让你愿意，我的思绪全都被你占据，只有最后的空隙，虽然它心跳的距离，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我却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只有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只有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它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 你的脸皮到底有多厚呢？皮肤的厚度会因人而异，因部位而异，但总体上来说大概是1到4毫米。我们经常用脸皮厚来形容厚颜无耻的人，其实呢所有人的脸皮薄厚呢都差不多，一般在1到2毫米。脸皮厚的人其实脸皮也不怎么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广岛之恋》。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罪，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里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 道德的边际，我们走过爱的禁区，享受幸福的错觉，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你，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拿走，还说再见。 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 早该停止疯了的游戏，就算了解分离，若愿爱能没有答案结局。 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 终于明白恨人的容易，爱很小世界，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现在是18: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圣空寄予的声音。体味1033，三河圣空寄予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沛时间。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听到上一轮的时候，你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选择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没五则 新。对 对对，哇， 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发声。 感谢有这样一种方式与你交流，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遥想当年情窦初开的我们，谈了一场传统而青涩的恋爱，好像是因为一些如今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分开了。后来哪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很多年，都不曾联络，相安无事。已近中年的我们，可能都不约而同地迎来了各自婚姻的七年之痒。一次较大规模的同学聚会，围城中孤寂的我们开始了崭新的危险的熟络。庆幸没有越过雷池，只是通过微信或 QQ 述说种种，但彼此都感到有点偏离轨道了。换副嘴脸面对家人时，罪恶感油然而生。我们知趣地开始梳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尽管内心还有起伏，但想到那不是爱，就能释怀。忽然有一天，微信里出现添加你的提示，我犹豫着，但还是同意了。接下来的剧情蛮狗血的，看你的图片和视频，发现你也去留学。小小的公寓，窗外下着大雨，同屋室友弹着吉他冲你嘚瑟，鸿雁的泡菜拌饭吃到要吐等等，你的生活片段。我看了之后，再次将你在通讯录里，在记忆里删除，而你也不再出现。曾经写过一些文字记录当时的心境，压根儿没想让你知晓。我们把自己沉睡在不同的梦里，梦到自己从未这般清醒，静听一首你爱听的恋歌，坐看一场你那里的秋雨，品尝一口你馋嘴的家修，揣摩一句你无心的废话。我独自感受着真实，在无人知晓的梦境。孤独比拥抱来的实在，孤独说来就来，而拥抱是隔着时空的遥望。一人一世界，心门不是用力就能扣开，不必走进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一千个版本的狗血剧，也不过是脑海翻腾的自作自荐。不幸的是我是演员，庆幸的是不曾上演。透过窗微弱的灯，人影婆娑，不是猥琐的窥视，有时遥远的目光也包含温度。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自省，让我有意识地重新审视婚姻和生活。这是你喜欢的歌，也是此刻的我想对你说的。嗨，后会无期。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一个人成了谜，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当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坦诚，不存杂质。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呢，这样的爱情痴迷木讷，傻气到不合时宜，愚蠢的执迷不悔，便显得尤其可贵。一起来听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治愈的茧，享受爱情经历的温水，冰块慢慢慢慢旋转，融化了伤悲，喝了一口渐渐美的感觉，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我也永远不后悔，独自喝着冰咖啡，为你给我的一场心碎。独自喝着冰咖啡，